团长，大明要结婚吧？ 哎， 嘿嘿，好事儿啊！用爸爸吗？ 不用，他们都在。你要进去就更下不去轿。 有事爷爷。 五妹，嘿，你回来睡上铺，让散民睡下铺。啊， 行， 上铺啊，离窗户近，离灯也近，看书方便。来，打把手。思民，你要心疼你姐，你就睡上边，你姐胖。 我乐意睡上铺，可是哥，我脚着床都睡完了，你让咱妈怎么睡呀？ 这不有俩箱子吗？里边还有俩，往这一放呢，正好是一单人床。哎，要不是结婚，要不是非得跟云芳，你嘚吧嘛呢？有话说行吗？ 说就说，这箱子平了，平了。你想割死咱吗？ 你垫块砖头不就完了吗？ 哎，听了吗？听了吗？砖头子都上来了啊！就是想割死咱吗？ 你嚷着嘛呢？我还没往上放东西呢。我给妈买一个西蒙斯床垫子，这行吧？ 哎呀，不用啊，弄个草垫子就行了。 那怎么能行？妈就得睡西蒙斯。妈，为咱操劳一辈子，容易吗？西蒙斯又舒服又暖和。摆的怎么样？ 不错。 大明，你爱我吗？ 不爱你，我干嘛费这么大劲？ 大哥，他是王潇洒，我女朋友。 进来吧，进来吧。 大哥， 借人靠。 这怎么了？这是？ 没事儿，踩尿盆上了。 能把尿盆放屋里头？ 哎，你不漏鱼吗？ 哥，我有事儿。 有嘛事儿您说。 哥，我的春天也来了。哎，哥，您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 哎，哥，哎，快行， 哎，哎，哎，我呀，在家具店订了张双人床，钱都交了，麻烦您啊，给摆摆，咱家人啊，就属你会摆。哎呀，哥， 哎，哥，明天啊，我就雇个三轮，把双人床拉回来。 嗯， 你甭雇三轮，怪贵的，我给蹬回来。回来闯你自己爱摆哪里摆。 别，运的事儿你甭管，你就管摆。你让我们摆哪儿啊，我们就摆哪儿啊。 我让你摆猫方去，你去吗？ 大明，大明。 够了。 大明，哎，你说嘛呢？啊，二百？ 哎，